谢池站到高一些的台阶上，扶着何峰的肩头顺着窄线走，何峰故意晃他一下，让他摔进自己的怀中。啊！这样的高度，两人便是平视了。何峰一条手臂环绕他的腰，使他紧贴着自己。 不想亲我一下吗？ 谢池靠在他的身上，笑着捧起他的脸，从额头一直亲到鼻子，停了下来。 继续啊。 嗯。 还躲。 嗯。有人。要不要去坐船？ 坐船？去哪儿啊？ 秦淮河。 好吧，我还以为要私奔呢。 不想去。 想啊，和你在一块儿去哪儿都好。 别亲了，车快来了。 走过去吧， 有点远， 想走走。 到秦淮河边走了近一个小时，两人偶尔聊两句路边的树，有时说三句同行的人，虽没有太多的话，却一点儿也不因沉默而显得尴尬。最近生意冷清，游船大多歇业，再加上时间很晚，大多不在岸边，只有一辆篷船还站着老叟，他要收船回家了，只与谢池摆手说不接生意。谢池有些失落，叹着气对何峰说：唉，那我们就在河边走走吧。 等一下。 何峰下到船夫面前与他低语了几句，谢池竖着耳朵听，一个字也没听到。不一会儿，何峰笑着朝他招手：“ 阿痴，过来， 上来吧，上来吧，带你们跑一趟。” 谢池高兴地走过去，何峰伸手扶他，谢池抓住他的手，跳到船上，撞进他的怀里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 不告诉你。 切。 我说呀，我明天就要去战场了，还没跟我妻子一起坐过船，这次走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。 肯定能回来，我等你。何峰前后来过四次南京，除了政治上的事儿，就是匆匆见他，从未好好欣赏这个城市的景色。战争爆发，日本人早晚要攻南京，最近城里走了不少人，往南方跑，往乡下跑，城里各行各业都萧条许多。之前这里挨挨挤挤很多船，特别热闹，还有很多漂亮女人。 都没我的阿痴好看。 你又没见过。 见不见都一样。 坐了许久，前后一艘游船也没看到，不过倒是遇上些岸上唱评弹的姑娘。何峰仔细听着，直到船走远了，他问谢池： 你会唱小曲吗？ 不会。 你是无锡人，算是正儿八经江南姑娘吧。 嗯。 说几句你们那儿的话听听。 哥哥。 什么意思？ 哥哥。 再叫一声 哥哥。谢池又唤了一声，听得何峰心里化开了一滩春水般，他搂住他的肩： 妹妹。 好恶心。 哪里恶心了，那叫夫人。 你还是叫名字吧。 好吧，阿芝。 嗯。 你就不会叫我一个爱称啊，总是和风和风的，冰冰冷冷的。 珍珠啊。 珍珠不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娘们儿。 河蚌。 你又来了。 贼能翻船了。船夫在前头划着桨，听身后小夫妻玩闹也笑起来。 之前我听有些太太叫自己男人先生，你也叫一声 先生。何先生。 唉，腻歪，还不如当家的。 小峰。 长辈才叫小峰。 一圈绕了过来，船夫叫了他们一声。 到了。 谢池做了个手势，示意船夫再绕一圈。船夫见这男人靠在女人身上睡着了，摇摇头，叹口气，决定再带他们一趟。上次见何峰睡得这么安详，还是在7年前。谢池能够想象得到，潜伏在日本人中间的这几年，他是怎么艰难地度过每一个夜晚。可这片刻的安宁并维持不了多久，他就要去枪林弹炮中保家卫国了。夜深了，河面腾起寥寥雾气，昏暗的灯光在雾中也变得浑浊起来。谢池扶着他的手，静静地望着悠悠的前路，雾气越来越深，仿佛昭示着他们的未来。谢池抬手扶了扶，又觉得自己有些傻，他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竟想着与自然抗衡。何峰在平潭声中醒来，他睁开眼，直起身，睡眼惺忪地看着熟悉的路线。 嗯，怎么又绕了一圈啊？ 想让你多睡会儿，就再划了一圈。何峰揉了揉眉心，挪个垫儿，躺到甲板上，两手臂张开，将它占满了。 过来。 小心掉下去。 我抱着你，不会掉的。 不要，你自己躺着吧。何峰将双手沉到脑后，看着夜空的明星，沉默了良久。